要浪漫，还要私密。意境玫瑰庄园、美人汤池、情侣小木屋、亲子温泉，这里通通有。花样温泉、花样泡，尽在意境玫瑰庄园。浪漫热线：400156-1616，400156-1616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、强大的媒体平台、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天揽集团创新升级，超值性价比的大型 F2C 集合店天揽1:2新工厂元旦盛大开业，10万平米乐家 Family Sales 全新升级，一站式家庭购优惠精诚版信，开业举办欢乐家庭折扣季，到店免费看电影，领礼品，吃100元海鲜。地址：大兴区金梁路10号乐家。 时间是距离，也是沉淀。时间让记忆更清晰，让那些年更经典。忆那些年，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，听那些年的经典歌曲，忆那些年的难忘岁月。2017年1月13号晚19:30，让我们相约北京剧院，在经典歌曲中重温那些年的感动。 听听资讯，听听歌 FM96.9 24小时广告垂询电话010-5175-2200-5175-2200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969 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心有灵。 结果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， 闭上你双眼，亲吻你

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 听听资讯，听听歌 FM 九十六点九，二十四小时广告垂询电话010-5175-2200，5175-2200。 什么我都懂，因为爱很久，所以我都懂。可是我发现没人能永久，就算我们曾够勾手，还是会寂寞。 收获，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，美得我没话说。 泪水化成雨缠绵。如果我和你还能再见面，就让情意渐远，就让情意渐 就不能有 着勇气去打开，快乐感动，我的笑在你怀中，都比从前暖得多，能够重来，我感谢的战斗。 季节我们将离开，难舍的你，害羞的女孩，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。告别欢乐和无奈，光阴好像流水飞快，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栀子花开，